个旧说，宋三爷他本是头顶头的好朋友。那个就说，这叫什么话呢？要讲究人物自豪，得数得着人家宋江。这个就说，宋三爷带婆媳十个头的好。那个就说，你拉倒了吧，婆媳那个丫头啊，丧尽天良。他结交别人还罢了，大不该结交他的徒弟叫张三郎。这个就说，这才是馄饨挑子一头儿热。如若不信，你去摸去吧，准是这一头儿烫手。哦，头儿冰。那宋江听见，假装的没听见，不由得心中暗思量。但想到啊，当真是小奴才做出此事，到明天我要找着了。您说多么凑巧，正遇见老阎婆子站在了楼旁。哟，三爷呀，那不是三爷吗？这两天老没来，你又往何处去逛？怎么为什么老没到我们楼堂？我们姑娘查理斯来，这饭里又把你那想了。那宋江明知这是官逼，哎，无精打采大楼上瞧见了婆媳躺在牙床。那宋江没敢惊动，在一旁落下座，再表婆媳梦入黄粱。这个婆媳她要是梦见别人呐，还罢了，大不该梦见她的情人儿啊，张家的三三哥哥呀，近前吧，来近前吧，咱二人并计害死宋江。这个婆媳她在梦中说的话，可哪能够知道？你看她这不絮叨叨的，三哥哥短来。三哥哥长，醒来时望床边上啊，铺了一把呀，

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和古曲爱好者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来欣赏一段梅花大鼓。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，是梅花大鼓名家花无宝先生。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一段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——黛玉葬花。 Yeah.